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北京时间22点01分24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秒针在一分一秒转动的时刻。当你看着秒针一分一秒的过去，心里会有一种踏实感，因为你知道这一秒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就是刚刚好的一秒钟。但是会不会有一些时刻让你觉得天，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当突然间醒悟过来，清醒过来，警觉的时候，会发现好像已经过去很久了。所以，有没有那一瞬间，让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你是在收听，也就是把调频锁定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话，如果你想知道我们直播间的样子是什么样的，也可以有几种方式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已经在花椒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比如说溺死公死主，因爱成恨，天边的云，还有蔡明进国内，日后再说，牵着蚂蚁去散步，等等等等，已经看到了很多很熟悉的名字，还有一些可能是新朋友。那么周日的晚上我们来聊一些轻松的话题，或者是可以让大家更有参与感的事情，就比如说那一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比如说有没有一种感觉，当我说到现在是周日的晚上22点03分30秒，这意味着明天又要开始一个完整的星期的运作。周末有的时候，尤其到了周日的晚上下午10分，就会让人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因为好像还没有休息完整，好像还有很多想要去做的事情未完成。好，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起始点，一个话题的开始。那一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我们先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今天在上直播之前，刚好有一个亲戚，应该算是阿姨，发给了我一个，因为我是家乡天津的，她发给了我一个小视频的链接，里面就讲到了天津的小朋友，或者说小时候的天津人是怎么来过夏天的。当时看上去就觉得非常有亲切感，比如说那个时候夏天没有空调，所以大家都要去外面乘凉，有的时候大人们坐在一块打牌聊天，小孩呢就在一起追跑打闹，各种各样自己发明的游戏。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时间非常的悠哉慢悠悠的，好像玩得很疲惫了，看看表也才9点钟，刚好上床睡觉。而现在呢，高楼大厦，钢筋森林， 身在其中的我们一天又一天的忙碌着，当我们掐指一算，那个小时候的自己也距离自己好远了。那今天的第一首开场歌就是给少年的歌，来自程璧。有的时候听程璧的音乐会让人觉得时间开始慢悠悠地慢下来，所以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那一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但是我们搭配着这样让我们慢下来的心跳和频率去回想那些时刻。给少年的歌，来自程璧。安静看清一切，心静随感情消失，好长的名字。对，你看到了老物件留声机一台，如果再看旁边是一盏非常复古的绿色的小台灯，这就是你正在收听收看的十点答录机。我们希望可以营造一个时空，让你在这里彻底地忘却时间的存在。 月亮悄悄蒙上一层纱， 写的歌，啦啦啦。 来自程璧的给少年的歌。安静看清一切，心境随感情消失。我下次就简称你为安静消失好吗？取一个首尾。留声机可不可以放音乐？我们的放音乐的设备主要还是靠这里，我们的 CD 机，看看是不是可以给一个全景，让你们看到我们整个的状态。对，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如果你细心去观察可以看到的部分，一个老式的唱片机，当然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造型，是一个摆设，但是旁边的小灯可是真的可以开的。而且那也是我对于广播最开始的印象，就是这样的一盏类似于小桔灯的状态，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去聊着自己想要去分享的部分，然后在一起听听大家可能都会有所共鸣的音乐。因为有的时候音乐对于语言来说是一种延伸，当你觉得所有的形容词都不足以去表达内心的感受的时候，这个时候只要音乐响起，你的情绪就会被流动化解开来。哪一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有没有那样的一个瞬间，让你会突然间感慨一下，时间过得好快啊。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是在和朋友或者是聊天的人去感慨，尤其是见到了很久未见的同学聚会的时候，在看到他们的时候就会不禁地感慨一句，时间过得可真快，想当初我们在上什么什么学的时候已经是几几年前的事情了。还有一些所谓的共同回忆，如果大家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比如说08年的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了，如果不去用时间或者说一些具体的事件来作为坐标的话，你根本就不会留意到时间居然过得这么的快。还要再回应一下安静消失，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的频率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频率，隶属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有一岁零，数学不太好，一岁多一点。对啊，其实说到这个也会让人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就是你会觉得尤其是小的时候在叔叔阿姨面前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天哪，这孩子都这么大了，时间过得也太快了。所以小朋友好像也是一个时间坐标哈。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在家里边的墙上还会有那种就是那种身高表，去看着自己的身高一点一点一点的长大。哎，可惜我的话呢，差不多到了初中之后那个身高表就不是特别的有用了，作用就不是很大了。对，看没有看，有没有见过主播这么自己自嘲的，当然这也是事实。看安静消失，还记得原先的阿龙老师，同学聚会，这是不想回忆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对方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彼此回忆的见证者。我们是谁？什么是我？其实这是一个很永恒的话题，我们会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去印证自己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理由，其中一个就是和周围的人的连结。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只有你一个人的话，也许就会更难发觉自己是谁。突然想起来有一本书，是它的名字叫做 S， 就是那个英文字母 S， 很有意思的一本书，是一位电影导演和一位作家合著的。因为这不是一本常规意义上的书，而是一个需要动动脑筋然后费点事儿、烧脑的一本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不像一般意义上的书只是常规的讲一个故事，而是有更多的他们的哲学思考在这本书里边。比如说他当中就提出了一个我是谁的命题， 如果一个人，假如说这是一个背景，他一觉醒来，发现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好像就像失忆了一般，但是他只能看到一些符号 S， 他看到那个 S 的符号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于是他就把 S 作为了自己的代号。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一个没有回忆的人，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是谁呢？而我们是谁，到底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所以那些坐标就变得重要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小的让你开始想要去开脑洞的问题，一个思考。如果你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解谜的部分。总之你要看这本书至少要看三遍才可以知道它在讲什么，听上去是不是很玄？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啊。谢谢 Kiki 的关注，还有野格格的关注。我们今天其实要聊的话题内容就在我们的屏幕下方。那一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让你会觉得你意识到了时间的流逝，而不仅仅是浑浑噩噩的被他推着往前走，而是你停了下来然后说啊，时间过得可真快。我知道我们今天还会有机会说这句话。那继续来听歌。我们可以一边听歌一边来想一想，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为今天的话题加一个什么样的注解？那一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播一个片花插播一下，调整一下 CD 机，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刚才安静消失的作用哈，刚才说的话感觉我们今天的 CD 机的声音的效果有点像老式唱片机，有那种滋滋啦啦的噪音，所以我要把它先拉下来调整一下，所以我们可以再更深入的了解一下十点答录机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想看一下这边会不会好一点？好了，那就让我们再听一下前奏。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听一首歌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去注意它的歌词，去注意那个有唱的部分。但是却会忽略那些没有歌词的音乐本身。那就再给一点时间，继续来听这首来自 Coldplay 的歌。 Hypnotized 来自 Coldplay， 翻译过来就是催眠的状态。听完了这首歌，然后再听到歌名之后，就会觉得哎，这个歌名好像真的很合适。催眠，被催眠的那种状态，虽然我没有被催眠过，但是我想象应该一觉醒来，或者说等到清醒过来的时候，也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吧。所以我们今天的聊天的主题就在这里，那一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有没有一瞬间让你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呢？刚才我看到网上的留言，除了催眠这个这种非正常的状态，或者说非日常的状态之外，有的时候对于一些上学的朋友来说，睡觉也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感觉刚刚睡着，然后天就亮了，闹钟就响了，就要被叫去上学校。当看到这样的评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深有同感，总觉得睡眠的时间不是那么的够，而玩的时间也不是那么的够，尤其到了晚上好像随便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玩玩游戏聊聊天，就会发现时间已经一分一秒的过去，差不多早就已经过了本来应该睡觉保证充足睡眠的时间，而到了早上的时候又不愿意醒来，然后就在这样的周而复始的过程当中，觉得时间过得怎么这么快的过程当中，结束了学生的时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那一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刚才看到有很多的朋友进入到了十点打卤机的直播间，也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想要找到我们的方法有哪些。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拿到了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并且还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在上面和我们实时互动，并且看到很多其他的好朋友已经在直播间。比如说克莱尔小 C， 记得某次监考高考，老师说还剩最后一分钟检查姓名的时候，哎，觉得这一分钟过得好快呀。对，就比如说当我看到时间已经来到了22分26秒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因为我们下一首歌就要放出来，然后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广告时间，而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来十点打录机。我是杰克堂，一会儿我们接着聊。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于林二问的聊。 为何要睡眠？为何竟不眠？为何带着笑？这次只怪十指纤纤，原来正醉了。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为何要睡眠？我带着笑，这次只怪十指纤纤，原来正醉了，怀疑喜欢我了，为何带着笑？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那一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而对我来说，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是刚刚有一点点啊兵荒马乱的时刻，因为 CD 机好像我这边听上去是有一点点滋滋啦啦的声音，追求品质的我决定要把它重新再播放一遍，所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突然间被打断的感觉。不过等我一下，在很快很快的之后我会把它调试好的。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打录机，我是杰克堂。如果没有音乐的话，那我们就只好伴着这样的轻柔的状态来一起聊天。如果再聊半个小时会有什么样的结论呢？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时间过得好快。对，我要先把我们今天的主题点出来，上来就要点。哪一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就在刚刚就觉得时间过得好快，还在手忙脚乱的调试 CD 的时候，哎，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下半场的节目了。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进入到了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比如说谢谢您来了，也谢谢你的关注。对，有吃吃拉拉的声音，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会儿在我们播歌的时候又出现类似的情况的话，那也许我们真的就变成一次畅聊时间了。那大家一定要跟我多聊天，就是有的时候坐在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当中，如果看到你们的名字，看到你们和我这样一来一去的互动，就会觉得像是老朋友或者新朋友坐在一圈，围着对，夏天围着篝火就有点太热了，但是就好像是有一种茶话会或者是晚上的午夜闲谈、促膝长谈的时刻。但是如果没有你们，我自己一个人坐在这里聊天的感觉，还是很像一种疏离的感觉。好像把脑海当中一般一个人去想象的事情变成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状态。当然我更喜欢的是和你们一起聊天的状态。好，让我再试一次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来咯。 心疼的可爱女人， 聪明的 让我感动的可爱女人， 坏坏的 让我疯狂的可爱女人。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这样的节奏谁都无可奈何。 静静悄悄默默离开，陷入了危险的等待吧，我的世界已快崩了。 我给你的爱现在竟然变成了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你的事情所处的发现，你分享的自己依然清晰可见，更写又重演。 走廊灯光下的 世界没发觉，让我带着你离开，没有了声音，没有了空虚，去两处离下，我会找 回到我去， 试着把你在怀里，至少我在爱你离我去，分散时间的注意，这次会抱得更紧，这样挽留不知还来不来得及。 如果说分手是苦 的起点， 那在重逢之前我愿意再一遍，想要对你说的不该说的爱，会不会有可以明白， 可以明白， 谁在用一把弹奏一曲东风破，风也想你散 发。很有意思的一段串烧啊，这是叫做依然周杰伦，是阿卡贝拉版本的，是把他很多大家很耳熟能详的歌曲来变成一种串烧的形式。如果仔细听的话，你会发现所有那些有节奏的部分，还有贝斯的部分，低音的部分，高声的部分，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人声。而你有的时候会觉得人声声音的声啊，或者啊人声的声也可以，之所以那么的美妙，是因为它有不同的层次，有那种很丰富的感觉。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那一瞬间你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今天有很多的瞬间让我有这样的感觉，而当有的时候在不得不去和大家去分享一个今天以今天的这个主题作为一个话题的时候，就会让我对有一种词不达意的感觉啊！终于听到了平缓的舒服的音乐声，没有那种滋滋啦啦和那种老式复古唱片机的感觉。当然有的时候那种感觉也很必要， 先用一辈子去学习化解沟通的难题，为你我也可以，我的快乐与恐惧猜疑，你想都翻译成言语，带你进我心里，我们就像隔着一层玻璃，看得见却触不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看到花椒上面有很多新朋友进入到了直播间，点个名吧，故作大方，还有碧海碧蓝天空，中国加油，艾特卫，漂浮足迹，迷文武双区，应国良倔强的故事人生，微笑人生。诶，感觉故事人生和微笑人生有一种 CP 的感觉呢。十二个那十二个少年，其实你知道，在看大家的名字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去想象你们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在这个名字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然后就会自己脑洞大开的开始展现各种各样的联想。不知道是不是你们也会有这样的时刻，就是比如说在公共场合或者是咖啡厅，然后这个时候进来一个身着让你觉得很有气质的女生，她坐在你的身后，点了一杯红酒，而这个时候刚好是下午阳光正浓的时候，一个穿着得体甚至于很漂亮的女生脸上会有一抹抹的忧郁，在这个时候，在一个阳光洒进咖啡厅的午后，她点了一杯红酒就坐在你的斜后方，你会对他产生好奇，你会去想象是什么样的故事，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的眼角会有那一抹忧伤。在这个时候，沉浸在悲伤或者忧愁当中的人，对他们来说，时间是过得快呢，还是过得慢呢？我们可以去猜想一下，或者从自己的身上找一些答案，找一些对照，看看是否可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有的时候，什么样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呢？当我们已经决定要放弃一个人，结果当某一首歌响起的时候，你却发现自己还爱着他。 I love you so. The people ask me how. How I've lived till now. I tell them I don't know. I guess they understand. 在收听的 Shadows follow me And the night won't set me free And I won't let evening get me down 还是姚十三的 And I Love You So， 我依然爱你。在这么唯美的然后会让人勾起回忆的时刻，刚才却出现了鬼畜般的效果。好像有一种很戏谑的甚至黑色幽默的部分在里边，所以生活当中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惊喜和小意外，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审度他们，看待他们，这远比事实是什么来的重要。 And you love me too. 十三的版本，之前有在十点拿录机当中播放过这首歌，今天又再一次的播放出来。时间过得好快啊，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没有再听到这首歌，但是在听的时候又会觉得，哦，好像上一次听是几周之前的事情。为什么说要把这首歌放到觉得时间过得好快的主题之下？因为有的时候当喜欢一个人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地发现原来我已经喜欢他这么久了。这是因为前段时间和两位朋友一起姐妹们的聚会，然后小酌几杯聊聊天，之前是熟悉的但并没有很多的像那天晚上走心的时刻的交流的两位朋友，但是那天之后会觉得彼此的心拉得更近了，因为适当的去聊到自己的心事和过往是拉近彼此距离的一种方式。而在那一次的聊天当中，大家都谈到了那些让自己所谓的刻骨铭心的有纪念意义的那个人和那些事。一个人到底可以喜欢一个人多久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无聊的人去做这样的统计。也许有的人在爱情当中投入得很快，抽身的也很快，也有人可能一旦喜欢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不管是哪一种，当我们是其中的一种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很难以去理解

真正的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还是会觉得有些不舍，难以说再见。那我们不说再见，我们说我来过。十点答录机依然是杰克堂和大家相伴啊，不过二三的时候就可以听到准哥的声音了。让我们明天再见，晚安。